各位，上次讲到那个四十几岁的男人被四个大隻佬上门溜打，他想不打都不得，那四个嘢啊又拳又脚照铲过来，男人一时闪避，一味就不还手不还口，咁时光虽短，呢阵时早啊过咗15个回合以上咯，四个人打过呢一边呢，就一味继续快速进攻，众口助威，唔停咁喊打，咁虽然有功夫又识打斗，而家睇嚟因为用猛力多，已经气罗气喘咁咯，焦急之下发出越嚟越大嘅火气，又好似更加猛嘅火烧心态。大火气之下，四个人就越想越嬲，越要用足全力，人人都要双拳齐下，无必要快速打死对方男人，先至解心头之恨啊！咁啊，大头嗰个恶大汉眼见众多拳脚都落空，突然啊心生一计啦，即时飞身哈，成个扑过去，用两只手要极力一下揽住对方。咁啊，在场其他三个兄弟，佢哋自不然就会如发炮制啦，实行先捉住后再打，无必每拳到位，重拳脚之下几下佢要死啦。咁啊，为首嘅大汉一声叫喊，飞身直铲啊！睇法一阵间就好似揽住对方嗰阵，就喺呢阵时，嗰、那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又一次突然间快速半侧身闪开，同时两个手顺势用力一拉，跟住放手。咁快脆之下，见到奇怪事出现啦！嗰、那个凶猛直扑嘅大汉就快速用力一拉，全身上下突然间好似一条硬木咁，扑声，成个人就扑咗落地下，面撞硬地，门牙当堂啊甩咗三只，满口鲜血直流啊！两只眼啊虽然冇受伤，但向上望呢有满天星斗，向下睇呢有无限金钱啊！眼太花之人，本人想扎起身再打嘅，唉，心有余力不足啦。咁啊，再睇平地道嘅小战场，三对一继续打斗咯。而家四十几岁嘅男人面对六只重拳头一闪再闪，男人突然飞快伸出一只脚，拦住急冲猛扑大汉两只脚，双手掌迎拳再急拉，又见另一个大汉俾佢拉扑低啦。咁啊，扑喺地下嘅大汉唔忿输啊，夹硬企起身再打嘅。睇嚟好艰难啊，心有余力不足啊。咁啊，皆因自己两个膝头哥撞喺地下度，痛到攞命啊，只可以喺原地挣扎。咁样挣扎之下，清楚现出其人面肉横生嘅尊容，仲有痛苦到死嗰个衰样。咁啊，回过头嚟睇，而家平地战场上，虽然又少咗一个打斗战将，剩低嘅两个人打过。啱先四个人夹埋嚟打一个人嘅战场度呢，都未分出胜负，但而家情况就大不相同啦。恶大汉嘅一方已经损失咗一半人马，虽然照旧继续厮杀，大叫开打声唔停，系为咗继续壮胆啊！有胆先有得打噶。细心之人呢阵时用耳仔静听呢，再认真观看就会明白啦。扑喺地下嘅两个人马同未扑地嘅人士，虽然同时大叫，但系叫嘅内容就唔同啦。未扑地嘅恶人大叫声系舞动双手，紧握拳头，打死你，你个死烂摊啊！细凶夹狼臭闹声啊不绝于耳。嗰、那个扑喺地下嘅两个恶人大叫声咧系，哎呀，痛死我，攞命啊！哎呀，快啲救命啊！救我命先啦、啊！唔好再打啦，唔好再打啦！不过未扑地嘅，无奈一心打斗嘅两个人，大概未听到啦。就算听到啊，都唔甘心停手认输噶， 所以打斗未停。而家虽则唔停咁打斗，但系两位出手打斗嘅人嘅动作咧就放慢晒咯，等于心有余而气力不足啦。仲有打斗变慢嘅另一个缘由咧，系开始嗰阵唔停啊急速进攻，用力过猛啊，太猛烈嘅两个大汉搞到越嚟越气喘如牛，嘿嘿嘿声啊越嚟越大，变成声大个力，打死你，打死你之后就急急挥舞最重嘅拳脚，一切都系皆因出最重力，所以而家咧动作啊越嚟越立啦。跟住要讲下各位开打到而家，照旧唔见使用拳头打人，又未见用脚踢恶人嘅四十几岁男人，照旧系使用嗰套可靠嘅老办法。作战到而家，全身上下仲未中到对方嘅猛拳同重脚踢，久战之下仲未受伤，系全靠闪避得及时啊！啊，呢位奇怪嘅男人又未开口闹翻人噃，只见佢而家突然两只脚扑扑扑扑，一下向后变成咗倒褪几步，举高两只手好似投降咁样，向对方就开口讲嘞噃，两位大哥，你哋嘅武功好犀利，睇嚟我唔够你哋两位打嘅，我哋而家可唔可以讲和啊？本人想请求讲和，得唔得啫？咦，两个气喘如牛嘅人，真系唔知点好嘅。佢哋本来个心啊越嚟越惊噶啦，知道今日如果再打落去，自己唔死都一身残啊，真系骑虎难下嘅。对方咁讲，由惊慌啊变成惊喜啦。恶人四只恶眼互相对望下，即时啊齐齐答啦。啊，系你提出要讲和噶咋吓？好好。讲和就讲和啦，你唔够我哋打，咁我哋就唔会再打你㗎啦。四十几岁嘅人听咗就好高兴啦、啊、哎呀咁好好啊，咁等于同意双方唔再打啦，咁你哋快啲扶起扑咗喺地受伤嘅两位大哥返屋企休养啦，兄弟本人愿意出啲钱帮你哋买药，请快啲返屋企啦。四十几岁嘅男人讲完就在身上拿出四块银元在手，分别给了每个人。嘻嘻，每人一个财可通神的银元到手之后，又见奇怪事了，四个恶棍面上都变成恶意全无。刚才有一场生死搏斗，现在离奇轻易变成和平。在四十几岁男人出钱赔礼之下，目送四位客人远离战场，另转身就行返入庄园道，准备继续唔停劳作呢。而家冇打斗盘命嘅山野平原又出现一派宁静祥和嘅气息，日间就会有无限嘅阳光明媚，夜晚就有到处嘅花好月圆，人间真係美好啊。就喺呢阵时，农庄里头呢忽然又听闻外边有人大声嘈嘈闭喎，那个四十几岁的男人和家人呢个心諗啦，吓点解咁㗎，唔通似古书上所讲嘅人世间总是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四十几岁男人唔敢怠慢啦，心諗都唔知係空多定係吉少，唉，老天保佑，最好就吉空全无啦，急急脚咁就行出去睇下外围有咩事情发生先。咦，睇见一行六人从衣衫装束嚟睇呢，同啱先嗰班恶棍大不相同嘅。再行埋啲睇，冇凶恶嘅神情。咁再行埋啲呢，失声就叫出喎。原来係贺成大保障一行大驾到来，有失远迎啊，有罪有罪。前面嚟嘅人带头嘅有一位上咗啲年纪五十上下，应声就答啦，咁又有另外一个人答咯，唔使客气， 我哋今日例行公事嚟你呢度睇下。 啊，好好好，欢迎大保长一行光临寒舍检查指正，敬请大保长同各位长官多多指正。 我哋自由淡定嘅大保长，大概系出于地位啦，应咗声不置可否，乜嘢意思都冇人明白之后，四十几岁嘅男人喺前边继续带路，面长眼大嘴长嘅张大保长一行喺几人簇拥下，本能咁边行路边两眼自然先向上再向下，唔停咁张望，实人要望南望北再望东西。行咗冇几远，唔系咁大嘅庄园已经到达尽头，入咗屋啦。客气嘅四十几岁男人分宾主坐落，有人快速献上热茶同饼食。喺度居住嘅人人就诚惶诚恐，草根下层之人自然明白皆因上司父母官驾到，远迎唯恐不及。而家张大保长手下之人大概明白是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个个应该勤快做事，开口大声讲啦， 话俾你哋知啊，我哋今日嚟呢是办公事，奉上级乡政府金桂田专员嘅命令又指定，从而家开始又等于宣布如下，对本地所有乡民人等都要查明查清，要查得十分清楚，又要最明白，要有最准确可靠的登记，更要将所有人口数字快速报上，今后凡有良民证啦，等于是好人，冇良民证的就不算是个好人的。一份重要宣布之后，另一个保长手下人就抢先问啦，你叫咩名啊？屋企一共有几多个人？四十几岁的男人就急忙答啦， 本人姓尚名全，来自上欧市，屋企男丁三人，幼女一人，合共六口。 你哋系何种身份？ 尚全就答啦，难民。 保长嘅另一位手下又问啦， 难民系有好多种类嘅，一定要分清楚。 四十几岁名叫尚全嘅人又答咯，我哋系经历过几省逃亡嘅破产商界人士，又系真正落难嘅难民。咁啱先性急讲话办事嘅人又问啦， 边个个证明到你讲嘅嘢系真噶吓？你嘅证应人呢？ 哦，证人两年前俾飞机炸弹炸死咗。 你哋点解会嚟呢度落户噶？ 皆因何成是福地。咁另一个又问了， 哦，咁啊，咁你又要讲明是点样嘅福地？咩叫福地咯？ 啊，呢度一带虽然有过好多惨烈打仗同埋飞机轰炸，死人好多，不过而家听讲唔会再打仗啦。仲有啊，你呢度冇几远，又有一座好出名又高又大嘅龙虎山同清水湾大镇，呢度就係福地嚟，嚟到本地自耕自食係唔会错嘅，呢啲嘢係人哋话俾我听㗎，本人確实一无所知。 保长手下等人听完未见再有人回话，接住只听到有人咁样嘅怪声怪气，原来系保长嘅习惯，几时都系未讲先嚟一串阴笑。咁嘅笑声，有人明白停止问话啦。咁啊，即时有人现出要起身走咯。几个会办事嘅人就更加明白，唔使咁多嘴啦。又系例牌嗰句，一串光阴一串金。几个不谋而合嘅人纷纷收拾台面上边几本厚嘅花名册，另一个聪明嘅保长手下人就喺前边现出勤快嘅样，准备带路啊！ 眼见咁嘅状况，等于唔再询问任何事物，系无话可说啊！四十几岁男人尚存，即刻客气挽留呢，意思系向高贵客人提出请求，能否屈价喺本屋食肉饮酒？一番好话过后，知道冇用啦，成立正样，表示继续聆听大人物嘅每句话，再急改成行礼。行礼未完，贵人一行早已离行礼人越嚟越远啊！大宝将行得最慢嘅，一摇三摆，有得意之样就未见讲话。就喺呢阵时，奇怪事出现咯，长嘴大眼面长嘅大宝将，突然间觉得自己阔大嘅长衫口袋度突然间喐咗下，冇人知道系咩回事嘅。只见一班人由始至终现出办事公平公正，唔止唔贪杯乡民饮食啊，更有快速办事，好似父母官咁样。双方有礼貌，挥手告别。好少讲说话嘅张保长后屘攞出袋里边嘅嘢，双手分开一数，哦，原来系十块能够分别敲得响当当，经常令人花咗眼，好多人叫佢脱苦海嘅银元。有银啊，等于脱苦海啦。突然得到脱苦海嘅保长，会有咩谂法啊？外人一概不知。但而家大地上，人们嘅两个耳仔呢，忽然听闻天上有一阵吱吱吱吱吱，咦，咩声呢？听咗呢啲声呢，往往会令人心中感到一阵惆怅。点解咁奇怪呢？原来系大树上响虫嘅名叫做秋蝉。但山野大地同平原一片宁静啊，冇几耐太阳又消失啦。若问呢个时光系日头咩？睇嚟又唔可以算系日头，系夜晚咩？同样唔算得系夜晚。到咗呢种时刻，大地上嘅人都知道夜深沉到啦。咁啊，最容易记得两句话噃，系快快快，咩事呢？有住归住，无住归庙，两者必须其一。可见世上之人对居住系相当重要嘅。咁若问居住有几重要？君不见清朝时代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嘅写书人曹雪芹，佢去世嗰阵，皆因穷极，长住喺烂庙内栖身。嗱，咁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吓。各位四十几岁嘅男人，今日自报姓名尚存嘅一家人，睇嚟比小说家曹雪芹好得多咯。佢哋唔止有屋居住，兼且仲喺度围住圆台食饭添。有位约莫十几岁嘅后生仔，另一头又有苦笑样，先至开口讲啦：爸爸，呢一年嚟，我哋嘅日子越嚟越难过，直头就系惶惶不可终日啦。日头又怕俾人打死，夜晚又怕俾恶狼食噃。讲完啊，耷低头。啊，第二个仔就接口讲啦：我哋嚟呢度有咩好啊？呢度乜嘢都冇，又冇同学一齐读书，又冇人同我哋一齐嘅。一家之长尚存，听两个仔嘅怨言，突然高兴到哈哈大笑，跟住另转身就问第三个仔啦：你话俾我知，爸爸系咪有神经病？好地地嘅地方都唔住，偏要跑嚟呢度担惊受怕。三仔就笑笑口，拧下头：爸爸冇神经病，爸爸自有道理嘅。咁上前听咗就哈哈大笑：你唔怕俾人打死啊？唔怕俾山上嘅恶狼食咗你咩？三仔又答：有爸爸妈妈喺度，我乜嘢都唔怕。哈，你人仔细细，口出大言，乜嘢都唔怕？满心欢喜嘅上传，最后就笑问细女啦：爸爸带你嚟呢度，系咪好惊呢？呢度又邋遢又穷。细女两眼闪嚟闪去，最后答：我唔知道，你问妈妈啦。骑骑笑嘅一家之长上传就回个神嚟，对妻子讲啦： 话俾我知，我今日轮落到你度，呢啲日子够你受啦，夫人啊，我想请你发表啲高论得唔得啊？吓、啊，长发垂凉半老嘅夫人欧氏听咗，现出一面无奈担忧嘅神情，面对丈夫急问，似笑非笑，好似有口难答咁，唉声长叹，拧下头， 唉，啲细路点话咪点话咯，到咗呢个地步，仲讲得咩啫？睇你啊，日日都开心，食得笑得，未食够就先笑饱，系咁样嘅人，又点会有神经病呢？ 夫人欧氏照直讲，咁引到全家人哄堂大笑啦。嗱，正是望南望北望东西，心当媒人手作妻。如此过后说后悔，华佗今日现在世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